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木乃伊啊！ 佢哋咧首先就解剖嗰个尸体，就攞走嗰啲内脏同埋嗰啲脑骨髓，咁然之后咧就浸埋啲药水度，等嗰啲表皮可以甩晒。咁啊，大约两个月之后就将个尸体攞翻出嚟晒干佢，咁啊跟住咧用啲盐嚟腌住佢。跟住啊，再塞啲香料入去身体里边，然后咧就搽啲树脂油，用20层亚麻布包得实一实，咁啊就系咁样做成一个木乃伊噶。 李碧华。木乃伊， 嘉玲，你睇下，我哋终于上到嚟埃及最有名嘅金字塔啦！ 哇，睇你个金龟子啊，兴奋得个样啊！呢度有咩特别啫？嘥咗我300个巴仙带嚟买飞噶，仲行到腰酸背痛、上气唔接下气咁。唉，上到嚟睇下，得副棺材喎、啊！哎呀，仲有呢副棺材咧，俾人当系去小便嗰啲地方啊！哎，又臭又污糟，仲。咁着又做乜鬼啊？走啦！ 哎呀，你唔好睇佢而家咁残破啊！嗱，你应该谂下几千年前，哇，佢系几咁风光啊！尤其喺建筑史同埋美术史上边，哇，系几咁伟大，几咁浩瀚啊！ 唉，得啦得啦得啦得啦，我睇呢啲千古文物嘅眼光咧，点都唔及上你噶啦！你系鼎鼎大名纽约自然史博物馆标本制作嘅高级主任金龟子啊嘛，吓我冇错啊嘛吓。 嗱。呢度冇乜人识听广东话，我由得你乱讲。翻到香港嗱，我唔准你再咁叫我噶，我系金威志，唔系金龟子啊。 咩啫？差唔多啫嘛。喂，你都唔怪得我噶、哦，你要为你自己个名负下责任噶。 吓、啊，咁耐世纪嗰啲嘢你仲记住啊？ 喂，咩唔记得？梗系记得啦。嗰阵时啊，我哋第一次见面、哦，你仲好讲，无啦啦拉埋人哋个表姐嚟食饭，仲一路食啊，一路讲你啲。照做嗰啲嘢啊！我記得啊，你講啊，你話咩？打開咗由非洲運嚟嗰個箱，咁啊，發現裡面咧就動物嘅屍體嘅骨同埋皮毛，咁仲已經分離曬噶嘛？ 係啊！ 咁後屘咧，仲喺嗰堆嘢嗰度咧，揾到一隻當地獨有嘅金龜子，咁喺度蠶食緊動物嗰啲頭蓋骨附近嗰啲肌肉啊嘛！你諗下，我哋當時啊第一次聽到啲咁嘅嘢，有咩反應啊？嗰餐嘢啊，我同表姐一啲都食唔落啦。 哦、啊，我又觉得好奇怪，你点解可以记得咁详细嘅？ 咩啊？ 莫非由嗰阵时开始你就留意我？ 哇！你真系自大狂啊你！我话你啊，嗰阵时啊，想追我表姐就真。 唉，不过最尾佢都接受唔到我呢一份职业啊！讲真啊，边有女仔好似你咁大胆？肯成日听我讲埋嗰啲咩解剖啊，咩化验嘅过程，仲一啲都唔惊添。 哦，原来我都只不过系我表姐嘅后辈，咁家阵算系唔中富居咯噃。你整一成金龟子嚟锯？ 小姐啊，我得2个礼拜度假咋，过两日就要翻香港噶啦。之后咧一个礼拜唔够，我又要翻纽约做嘢啦。咁难得出嚟旅行啊，啲陈年旧事就唔好提啦。 唔提都得。嗱， 呢度又黑又臭，我想快啲翻酒店冲凉，跟住换衫。咁今晚咧就去睇表演。嗱，最多俾你十分钟吓、如果唔系咧，我就揞到你呕噶啦吓。 哇，十分钟。 系啊，点啊？ 点够时间慢慢睇啊？喂， 十五分钟 啊？ 十五分钟，冇得再讲吓、啊。好，嚟啊，而家开始。 廿分钟啊。 你话头先个 show 点啊？好唔好睇啊？ 呢啲咁嘅民族歌舞表演啊，我真系门外汉啦，点都唔够你一个芭蕾舞高手咁识欣赏嘅。我陪你睇噶咋？ 喂，你系咪想嗌交啊？系你话嚟埃及噶嘛？又话呢度有好多好嘢睇，依家又话系嚟陪我。 喂，有时我发觉原来咩八大奇景、文明古迹啊，都唔能够令人赏心悦目嘅。 咁咩先合你要求啊，先生？咩先系最值得欣赏啊，金龟子、 最令人睇得开心舒服嘅咧，就好似咁，系一条宁静嘅小巷，一个俊男轻轻咁拖住一个美女，慢慢喺度融融细语，享受紧佢哋嘅二人世界。哇！你话几咁浪漫咧、 啊？你系俊男啊？唉，好肉麻，唔知丑，金龟子正傻。精傻啦！ 喂，你又嚟啦！喂，咪走得咁快啦！喂， 嚟啊嚟啊嚟啊嚟！ 嘉玲，喂， 你追唔到我噶啦！对唔住啊，伯，冇嘢嘛，哎呀， 冇嘢，唉，唔紧要， 系咪咧？都嗌咗你咪玩噶啦！对唔住，老伯，冇撞亲你啊嘛！ 冇撞亲。 这个档摊你的 啊？是啊是啊。啊，先生啊，你一定是外地来的啦。帮我买个木乃伊啊，是真真正正的木乃伊来的。 木乃伊啊？ 啊， 不是，乜咁细？ 我话俾你哋知啊，呢个是婴儿来的。还是属于一个贵族来的。佢哋咧首先就解剖嗰个尸体，就攞走嗰啲内脏同埋嗰啲脑骨髓，咁然之后咧就浸喺啲药水度，等嗰啲表皮可以甩晒，咁啊大约系两个月之后就将个尸体攞翻出嚟晒干佢，咁啊跟住咧用啲盐嚟腌住佢。跟住再塞啲香料入去身体里边，然后咧就搽啲树脂油，用20层亚麻布包得实一实，咁啊就系咁样做成一个木乃伊噶。 哇！咁睇嚟呢个木乃伊有好多年噶 啦 噃。 系啊， 你唔好信佢啦，或者唔系真噶。喂，可能咧里边系塞咗啲枕头噶咋、 啊？ 喂，你谂下。这个棺木咁靓，边有人啊会舍得打烂佢啊？咩又再扯开啲布嚟睇啫？我谂唔系木乃伊嚟嘅，走啦！ 喂，但系你睇下个棺材上面嗰啲图案啊，嗱，哇，唔单止色彩鲜艳，而且非人非兽，总之俾人有一种好神秘嘅感觉噶。 喂，成800蚊嘅、哦，点都整得骨子啲啦。诶，我惊系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咋，走啦！ 但是我有专业的灵感的，这800蚊会是物有所值的。 怎样啊先生啊、你信我啦，里面真是一个木乃伊来的咧。平时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收了档的了。不过今晚啊，我又有预感会撞到懂得欣赏和收藏这些东西的人的。怎知道而家就真系遇到你哋啦！ 系啊，真系咁巧啊！ 喂，嘉玲啊，你话点啊？千金难买心头好啊！ 咁啊，哎呀，你中意咪买咯，横掂呢个旅行都系你谂出嚟噶啦。 咁啊，你又买咗唔少嘢啦，唔争就买埋去啦。喂，不过话时话吓，我觉得咧呢一种嘢好邪啊，你都系唔好留低佢喺香港啊。 得啦，我会带翻纽约做研究噶啦。阿老伯啊，唔该你同我包起佢，小心啲，我哋会寄仓噶吓。 得，多谢多谢，我相信佢会带啲意外嘅惊喜俾你哋噶。 吓，唔会啩？周居劳顿咗成个礼拜，都只可以翻到屋企冲翻个靓凉。 系，冇啦冇啦，乜都冇啦，岂有此理，真系激死人啦！ 哎呀，又嗌乜嘢啊？ 冇搞错啊，真系。 金龟子咩事啫？ 哎呀，你睇下玻璃指阵、木头女王像、石刻小金字塔。 哎呀，仲有啊，呢、這个古堡挂碟啊！哎呀，我个水晶镜盒啊！喂，做乜全部烂晒噶？ 点止啊！我喺机场买嗰幅古埃及手绘画，你睇下啦！哎呀， 幅画好似冇烂，佢又唔系玻璃整，唔会碎噶，冇烂啦，冇嘢啊！呢、這个 最弊啊！你睇下啲画纸啊，睇唔睇到啊？一条条裂痕啊，好似都唔知俾啲咩嘢找过咁嘅。咁鬼肉酸！ 哎呀，好彩阿花未翻嚟啫。如果唔系，你实以为佢啊歪啦。唉，但系你件心爱嘅木乃伊好似吓好完整喎。 咁啊系啊，都不枉佢卖得咁贵。唉，你话啦，成个旅行估唔到得翻一样嘢可以做纪念嘅啫。 唉，你估系开罗机场啊，定系赤立角咧？唉，真系激死人啫。 算啦。下次再去买过啦， 仲去你去埋我份啊！我真系唔去啦。嗱，如果下次真系要去咧，我要去东京啊、巴黎啊、纽约啊咁样，要去啲靓啲、先进啲嘅国家，仲去沙漠啊！如果我着土瓷装去行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唔使三秒钟咋，土瓷塞晒沙啦，沙漠你去啊，我唔去啊。 唉，咪啦咪啦，唉，都系放好个木乃伊先得，唔系啊，就连呢个唯一嘅纪念品都冇卖。 咁啊系啦，嗱，如果阿花翻嚟咧，呢几日咧真系要睇住木乃伊啊！如果唔系啊，佢就歪，佢会烂晒啊！你点拎翻去纽约啊？你知噶啦，啲阿花嗰啲爪好劲噶嘛！喂，林太嚟啦，林太嚟啦！哎，林太真系你啊！ 系啊，陈小姐， 花好挂住你啊！ 嗱，交翻只宝贝俾你哋啦。系啦，今次好唔好玩啊？啲人话喺嗰边啊食羊肉噶，咁咪好骚咯？ 梗系骚啦！你知唔知啊？嗰啲咁嘅羊肉馅饼啊，咩鬼酸乳酪啊、辣豆啊、碎菜、啊，一啲中国嘢都冇噶，好惨啊！ 唉，咁阿花仲食得好过你哋啦。 我谂都系啦。唉，真系唔该晒你啊，林太，搞咗你成个礼拜。阿花冇曳啊嘛。遲啲呢真係要請你飲茶先得啦。 唔使，唉，平時得我哋兩公婆喺屋企，間唔中有隻動物調劑下都幾好㗎。咦，金生喺度執乜嘢呀吓，咁亂嘅。 唉，唔好提啦，總之一言難盡啦。 唉，咁我唔阻你哋啦吓，遲啲再傾過啦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 喂，你唔好执住先啦，啱先翻屋企，又去冲翻个凉啦，唞下先啦。 哎呀，你睇下咁多嘢点啊？ 点啊？摆埋一边咯，睇怕我谂都冇一样嘢要得翻噶啦。 嗱，听日等我钟点嚟搞咯，吓，冲凉咯。 嗯，咁好啦，我去冲凉先啦。唉，然后瞓个靓觉啦。 阿花，冇见你咁多，有冇挂住我啊？喵。哎呀，真系抵食。通通我，通通我食嘢。 成日都系咁噶啦，又系你话唔俾佢入嚟瞓嘅。 系咧，今次咧佢叫得特别大声噶，同以前唔同噶。 系啊，而家咩季节啊？哎呀，你就阿花喺度叫春啊？ 唔系啊，乱咁噏。喂，陪我出去睇下。 唉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诶，顺便去饮杯水啦。 乜搞成咁啊？喂阿花，你嬲我唔俾你入房啫，都唔使搞成咁系嘛？ 头先都话执好晒啲嘢先瞓噶啦，啊你睇下而家乱到好似打完仗咁，哇啲胶袋啊、纸皮盒全部烂晒，喂仲通屋都系嘅。 阿花，我真系服咗你啦，一只平时咁有修养嘅猫女，竟然可以搞到我间屋睇下成个垃圾缸咁。嗱，我听日要罚你。听日冇嘢食，听到听唔听到？ 咦？喂，嘉玲啊，你睇下我个木乃伊点解会喺台底噶？ 哼，唔使问啊，阿花，又系你啲杰作，你系唔系？ 哎呀，你快啲过睇下你件嘢先啦，系。 嗯，哎呀，好彩好彩，冇烂到，撞花咗少少啫。哎，咪啦，都系锁翻佢入个柜里面啦。唔系我惊等唔到我过几日咧。带佢翻到纽约啊，就俾只阿花搞到烂晒噶啦！ 阿花，睇下你几曳！嗱，你一跟我入房吓，费事你又喺度搞烂晒啲嘢。入嚟。医生啊，我花咧呢个月好似好奇怪咁啊！佢咧平时咧周围跳嚟跳去噶嘛，依家咧又成日瞓，仲时不时喺度伸懒腰啦。咁我初初以为咧佢有啲咩病唔舒服啦。喂，但点知咧佢咧食嘢食得鬼咁死多，你睇佢啊肥咗好多添啊！我觉得咧佢好似有啲唔健康啊！佢系咪有啲咩唔妥啊？医生， 陈小姐。你屋企系咪仲有其他嘅猫养噶？ 冇啊，得佢一只咋。 哦，咁你梗系成日俾佢出街噶啦。 嗯，都唔系啊，我管得佢好严噶，我唔准佢立乱同其他猫玩嘅。 嗯。 系咧，唔知佢系咪染咗啲咩病毒咁咧？ 哦，唔系，你唔使咁担心。阿花冇病，佢梗系睺你一时唔为意，静鸡鸡出过去玩。恭喜你，你阿花有咗，就嚟做妈咪啊！ 吓，冇理由噶！呢个月我男朋友唔喺香港，我连瞓觉同佢一齐噶。哦，啊，唔通系？ 嗯？ 啊，我知点解啦。嗯，咁啊，医生，阿花几时会生猫仔噶？同埋会生几多只？ 哦，睇佢而家嘅情况，过多一两个月就系时候噶啦。你要小心啲照顾佢，佢迟下嘅脾气又比较燥啲，就下佢啦。啊，佢一胎可能有三四只都唔顶嘅。 你帮佢准备下啦， 哇，成三四只噶，咁啊，真系唔该晒你啊，医生，麻烦晒，我走啦。大肚猫，真系俾你激死我啦！唔使再顶我啦吓，我唔会再锡你噶啦，摆你喺人哋度几日啫嘛，就学坏翻嚟啦，唔睬你。 喂，唔该等埋，唔该等埋，唔该等埋。诶，陈小姐系咪系你啊？咁啱嘅，同阿花去街啊？ 系啊，林太，同阿花去睇医生啫嘛。 阿花病咗咩？佢仲咁精神，唔似病喎，咩病啊？ 咪多得你咯！ 吓、 阿花去完你嗰度一个礼拜啫嘛，而家医生话佢有咗啊！ 咩话？冇理由噃、啊，关我哋咩事啊？我记得嗰个礼拜我老公放大假，我哋冇出过门，日日喺屋企休息。我有时行开行埋，仲叫我老公睇住佢，惊佢有咩事添。而且我哋都算管得佢几严噶。点会俾佢同第二啲猫有接触啊？ 嗯，咁即系唔关你哋事咯喎。 讲咯。 嗯，佢个肚究竟点样得翻嚟嘅咧？唔得，我话俾金龟子听得。系我啊，嘉玲啊，等咗你几日啦，好忙咩你？ 哎呀，我呢几日搞紧件大事啊，啱啱至搞掂，我都好想打电话话俾你知噶啦。 咩事搞到你咁开心啊？ 诶，我哋喺埃及买嗰件木乃伊咧，我咪攞咗翻嚟纽约嘅。咁啲同事同我打到，话佢唔系真嘅木乃伊。后来咧，我同佢照 X 光啦，做埋研究啦，结果我赢咗200蚊美金，哇！赢钱啊事少，最紧要咧就系证明我眼光够准啊嘛。唔怪之得咧，卖俾我哋嗰个老伯话呢个木乃伊会带俾我哋一啲惊喜嘅，原来系会帮我赢钱、啊。 咁呢200蚊你都有赚添。 喂，不过有样嘢咧，你实估唔到啊！原来呢一个棺材里面嘅木乃伊咧，唔系啲咩贵族嘅 B B 仔，系一只猫嚟噶，仲系雄性添啊！ 一只雄性嘅猫啊？ 嗯，原来咧喺3000年前古埃及人当猫系怪物嘅。咁唔单止供奉佢哋喺庙度啦，俾人拜祭啦，仲同佢带珠宝饰物以示尊敬嘅。佢哋死咗之后咧，仲会拣啲佢哋认为有灵性嘅猫用嚟制造木乃伊，等佢享受隆重嘅葬礼添。 你话佢系一只3000年前有灵性嘅猫公啊？ 系啊。 哎呀，哎呀，我知啦，我知点解阿花会大肚啦。 吓、啊？ 喂，嗰晚咧，你记唔记得啊？喺厅度咪好鬼嘈嘅，原来佢哋喺度。哎呀，哎呀，好核突啦！喵，阿花做咩你？哎呀，哎呀，花要生啦！哎呀，唔得啦！哎呀，花你唔好生住啦！ 喂，嘉玲咩事啊？喂，喂，嘉玲应下我啦，喂！ Thank you. 木乃伊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陈慧琳、陈永业、陈炳球、朱曼子、曾永强、车心梅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